间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You can learn so many things while you a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. A man perverts, a man beggars, a man muggers, a man peddlers. Oh, you got a taste of just what it is I want. Oh, this world fills my heart with joy, 'cause nobody's a nun. Oh.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有太多的幻想在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

九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就这样，从此不联络。

什么？我相信在你怀中依偎。